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6集。漆黑的夜晚，大蚯蚓撞了一会儿笼子，慢慢睡着了，打起了呼噜。唐默原本是靠着柱子睡的，傅文铎坐在一旁，他全身五倍，被铠甲包得严严实实，看不到一点皮肤。忽然，一个脑袋靠上了傅文铎的肩膀，傅文铎微愣，下一秒，他淡定地伸出手，把唐默的脸推了回去。唐默其实在不小心碰到傅文铎的肩膀时就醒了，他本来已经睡够了，不想再睡，但傅文铎这么耿直地把他的脑袋推回来，唐默眼皮子一跳，不大好意思这时候醒过来，太尴尬。唐默的脑袋靠着柱子，嘴角一抽，继续装睡。一夜过去，阳光洒向大地前，唐默睁眼起身，从地上拿起黑布，直接将笼子盖住。大蚯蚓的呼噜泡一下子破了，他懵逼了片刻，又想起正事儿，继续一遍遍地顶笼子。 好饿，想妈妈。 就冲他之前想吃唐默的手这一点，唐默三天内也不会给他任何吃的，必须就这么饿着。第二天到来，唐默和傅文铎仔细检查了一下周围环境，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玩家的踪影，看来那些玩家还没找到这栋小楼，没发现他们。唐默说， 初步计划成功了，不出意外他们找不到这里。 这里距离唐默消失的地方太远，几乎隔了小半个王国都城。唐默说， 这个游戏真正重要的不是如何打败那21个玩家，而是在保命的前提下完成任务，把大蚯蚓送去马戏团。接下来就是6天后我们怎么把大蚯蚓送去马戏团。 事实上，唐默从没想过真的要和21个玩家面对面的硬扛，他有信心从19个玩家的夹击下突围，因为已经有2个被他们抓住了，但真的要打败那么多玩家，他的把握只有10%，加上一个傅文铎，把握30%。唐默要的一直是赢得游戏，这个游戏至此已经成功了一半，最后一半是第7天。唐默已经想出一个主意， 我在通关那个 S 级副本的时候发现这条蚯蚓有个特点，它很会钻洞，打地洞非常快。这样，在第6天里，我们可以…… 一道清脆的童声打断了唐默的话。唐默错愕地听着这个声音，脸色慢慢沉了下去。 叮咚，作为地底人王国最厉害的侦探，聪明的 A 先生、B 先生将那些愚蠢的小贼耍得团团转。21个人类玩家恼羞成怒，他们并不知道A 先生、B 先生从未将他们放在眼里。愚蠢的人类啊，这就是你们的手段吗？触发效果，来自名侦探的鄙视。来自名侦探的鄙视，每隔3天，中午12点，21个玩家可得知怪物的位置信息。叮咚，来自地球的少年啊，勇敢地打败助纣为虐的 A 先生、B 先生。拯救可怜的怪物吧。 码头旁，木头小屋。黑塔提示结束的那一刻，屋子里的4个人全部错愕地站在原地，面面相觑。4个人刚才正打算出门，天亮了，除了早就潜伏在马戏团周围，随时盯着里面动静的林毅，这支小队的其他4个准备兵分2路，在昨天 B 先生消失的地方仔细搜索，谁料还没出门就收到了黑塔的提示。 为首的眼镜男冷静下来，看向自己的队友。刚才黑坦的提示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三人齐齐点头。眼镜男说道，今天是第二天，六天后就是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。黑塔说我们触发了来自名侦探的笔试，每三天会公布一次怪物的位置。这也就是说，未来六天里，他会公布两次怪物的所在地。老李立即说， 队长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今天还需要去找那只怪物吗？ 眼镜男思索许久，说， 不了，黑塔给我们这个提示，其实一共暗示了三点。第一，我们之所以能触发这个效果，是因为目前我们玩家处于劣势，无法与那两个黑塔 BOSS 抗衡，为了游戏公平，他才会给玩家优待。而第二，黑塔主动给出怪物的位置，这很有可能意味着…… 眼镜男走到屋子中央的沙盘旁，他的三个队友纷纷走过来，只见眼镜男伸出手，指向昨天晚上他自己画下的那个圈。昨天晚上他们五个人讨论对策时，他在毕先生消失的地方画了两个圈，第一个圈比较小，考虑到毕先生或许实力惊人，眼镜男擦掉了那个圈，画出第二个更大的圈。今天他们四个人也正是打算在这个圈里寻找 A 先生、 B 先生的踪影。眼镜男沉思道， 既然黑塔主动要把怪物的位置坐标告诉我们，那就说明了一件事，八成可能性我们不可能自己主动找到怪物的所在地。说着他一拳砸在了自己画的那个圈上。 那只怪物根本不在这里， B 先生的实力超乎我的想象，他消失在这里并不是因为他就把怪物藏在这附近，而是因为这里能够让他消失。 队友们茫然地看着他， 队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老李，昨天是你和小易一起去追踪那个 B 先生的，码头上我们所有人都看见关着怪物的马车非常重， B 先生每走一步都会留下很深的脚印，车子的折印也嵌在地里，一眼就能发现，对吧？ 老李点点头， 没错，那怪物是真的又大又重，当时全码头的地底人都在围观。 眼镜男伸手指向刚才被自己砸成平地的那一堆沙子。 毕先生因为拉着很重的车，导致车子的力量都压在他的身上，他才会留下脚印。他跑得再快，地上的脚印和车辙子也不会消失，所以从码头到这里，他用手指用力地点了点沙子。一路上他都没有跑，而他消失的这条街是地底人王国少有的几条石头街，不是泥土街。 老李一下子反应过来， 我靠，他走到这里才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不想让我们顺着脚印找到他呀。 这一点其实他们早就该想到，只是因为有了 B 先生躲藏的地点就在这附近这个烟雾弹，他们才忽视了这条关键信息。 是我低估了 B 先生的实力， 眼镜男队长自责道， 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可以把怪物马车拉到地底人都城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所以黑塔才认为我们肯定无法在三天内找到他的位置。当然这一点其实也有一个好处， B 先生目前藏身的地方一定是可以从这里一路直走石头路能走到的，他没走任何一条泥土路，否则就会留下脚印和车辙。 老李、小陈、浩哥，未来三天我们就顺着都城的每一条石头路去找一找，或许有可能找到 A 先生、 B 先生和那只怪物。 好， 交代完接下来三天的任务，小陈好奇地问， 队长，你说来自名侦探的笔试暗示了我们三点，你这才说了两点，黑塔认为玩家处于劣势，毕先生可能把怪物藏在全都城每一条石头路可以走到的地方，还有一点是什么？ 眼镜男抬手扶了扶自己的眼镜，神色平静。 你没听到黑塔说 A 先生 B 先生把21个玩家耍得团团转？ 三个队员全部愣住。眼镜男叹了口气，23个玩家一夜过去 只剩下21个人，少了2个人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昨天码头上的那个男人还有一个队友，他和他的队友一起已经被 A 先生 B 先生杀死了。废弃小楼二层。当王英贵醒来时，他睁开眼，眼前是一片黑暗。王英贵吓得连滚带爬的想要站起来逃跑，但他刚过来用手撑住地板想站起来，突然头就撞到了什么东西，他哎呦一声又摔了回去。很快他想起自己晕死前的事情，他被 A 先生抓住了。昨天在码头上被 B 先生突然瞪了一眼，王英贵吓得转身就跑。他又在码头边溜达了5分钟才去找自己的队友，他以为 B 先生已经忘了自己，谁料他和队友刚碰头就被 A 先生抓住了。王英贵怎么都想不明白，自己根本没做任何出格的事， A 先生和 B 先生怎么就一眼发现了自己的身份？难道说他们也和 A 先生 B 先生一样头上顶着自己的身份？可是他们头上没东西呀。王英贵百思不得其解。被 A 先生发现后，他和队友压根没有还手之力，不到1分钟他们就被 A 先生制服了，蒙着头被扔到了这里。王英贵说， 不是，我和老鸟一直装作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也装着看不到他们头顶上的字母，他们怎么就那么肯定我们是玩家是小偷呢？ 王英贵想了半天，突然意识到， 哎，等等，这是哪里啊？我这是死了吗？不，我没死，哎，我还活着。 王英贵在黑暗中摸索起来，很快他就摸到了这个空间的尽头。这是一个很小的笼子，小到只能关住他一个人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，会撞到头。他被囚禁在这里，完全无法行动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小声问道， 老鸟？ 回答他的是一片寂静。王英贵又问， 老鸟，老鸟，你在吗？老鸟 喊了许久，一道沉闷的哼声在他的身旁响了起来。王英贵立即凑过去，他被笼子挡住了去路。他一连喊了好几句老鸟，他的队友终于醒了过来。王英贵把自己目前的情况告诉给了队友，老鸟摸了半天也说， 我也被关在一个笼子里，一个小笼子，站都站不起来的麻雀大的笼子。 你说咋办？我们这到底是在哪儿啊？ A 先生 B 先生为什么不杀了我们？ 他不杀我们肯定是因为我们还有用。 老鸟绞尽脑汁地分析道， 哎，对了，地底人和怪物不是都喜欢吃我们玩家吗？他们肯定是要把我们卖了，卖了换钱。上个月那个香蕉酒馆的集结副本里面那个香蕉酒，不就是拿玩家的尸体酿造出来的吗？ 哎呀，完了，他们肯定是要把我们卖到那儿，这可咋整啊，老鹰？ 王英贵自个儿都愁死了，他正打算开口安慰自己的队友，忽然他听到了一道奇怪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咚咚地砸在地上，向他们走了过来。听声音绝对是个庞然大物，他砸在地上的脚步居然让两个人的笼子微微震动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